新冷戰，又認為中國在世界經濟發揮核心作用，對解決全球共同問題有重要影響，美中有可能和平共處。戰略強調美國有意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亦都不支持台灣獨立，依舊奉行根據《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和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中方早前重申希望美方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希望美方與中方一同努力找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歷史文化的兩個大國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之道。北韓昨日試射兩枚遠程戰略巡航導彈，領袖金正恩在現場監督。朝中社報導，兩枚導彈飛行了10234秒，擊中2000公里外的目標，試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導彈的作戰效率和威力，並且再次確認整個作戰應用系統的可靠性和技術安全性。金正恩對試射表示滿意，強調試射是對敵人的又一次明確警告，北韓應該繼續擴大核戰略武裝力量的作戰範圍，隨時堅決震懾任何重大軍事危機和戰爭危機。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375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74，瑞士法郎0.997，加元1.382，人民幣7.178，英鎊對美元1.11，歐元對美元0.971，澳元對美元0.6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73.55美元，賣出1674.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此外，位於南海中至南部嘅低壓區正係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0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風勢頗大，天氣較涼。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氣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5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今朝早咧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喺九龙同埋新界区咧都系清理好噶。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一段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啊。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嗰一段啦。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泽安村一段比较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就是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在亚加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元朗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车多，龙尾科学园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系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 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研究就发现目前院舍有些防疫缺口。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 其实我们那个老人家的打针那个表现仍然是未去到那个高的水平。因为呢其实啲职员其实可能都有些人会带了病毒入院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做科技或做创科，其实你都要想想人的角度，怎样可以帮到个社会，帮到人，你的科技才会进步。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3日，政府认可伏必泰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新增4788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6人离世。 连接俄德输油管波兰段发生泄漏，波兰称现阶段没理由相信是蓄意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10月13日的早上，欢迎你们收听收看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下有关于疫苗方面，其实政府在8月的时候就批准下调了这个疫苗接种的年龄门槛去到半岁，咁啊，但系因为幼儿版个伏必泰咧就系未能够提供啦，咁咁啊，寻日就最新公布一个进展，就系认可啊，即系政府就认可幼儿版，即系6个月至4岁啦，以及系儿童版咧伏必泰，即系5岁至11岁咧系在港紧急使用。不过究竟咧几时供应咧？政府方面咧就发言人补充咧就系港府同埋疫苗製造商咧係商討方面咧係進度良好，正等待咧製造商咧係提交供應不同配方嘅時間同埋資料嘅咁。喺如果真係嚟到啦呢一個嘅幼兒版同埋兒童版嘅伏必泰，對於成個呢兩個年齡層嘅接種率方面可以幫到幾多咧？而家譬如睇3歲以下打咗第一針咧嗰個嘅接種率咧就係、是。截至到10月12日就是17.72%，而家打第二針嚟講，3歲以下咧就是8.68%，咁有啲講法都話即係似乎未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接種率啦。咁詳情啊，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可唔可以先讲下今次政府就话啦，即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已经向医务卫生局提交建议，咁就话喺而家疫情之下咧，认可使用呢个伏必泰疫苗嘅儿童同埋幼儿配方作为呢一个嘅即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嗰个嘅效益大于风险，系咪我可以讲下，即系同大家啲家长又好或者其他人又好讲下，究竟睇有啲咩数据睇到系效益大于风险嘅咧？喺儿童同埋幼儿配方伏必泰疫苗方面？ 嗱，不如咁啦，我哋睇翻自己香港嘅數據啦。咁我哋最關注，頭先蕭生都講就係細過三歲嘅，佢第一針嗰個覆蓋率即係接近18%咧。咁其實喺呢一個年齡組別咧，我哋香港有12萬松啲咁嘅細路仔，咁亦即係話大概18000個人就打到第一針啦。調翻轉頭嚟講，即係有10萬幾人未打嘅。咁另一個數據可能大家都唔係好上心嘅，就係感染咗嘅有幾多人？在3歲以下感染就有22000人到啦，咁我同家長即係透過你個大電波啦，再講翻2000人係感染嘅，咁就死咗2個啦，重症有20個，亦即係話10000個細路仔係細過3歲感染就有1個死咗嘅，咁重症咧就1000個就有1個嘅，咁但係當然呢個就係你唔打針個代價啦，咁打咗針又有啲咩要付出咧？咁當然有一小部分人會發燒或者針口痛， 咁伏必泰咧，基本上發燒同針口痛就比科興多少少，但係嗰啲都係好短暫，一兩日、兩三日就冇噶啦。咁、另一個即係家長憂慮嘅就係嗰、那個伏必泰個心肌炎啦。咁但係其實個劑量，即係個 BB 版咧嚇，即係由半歲到四歲、五歲嗰個咧就係十分一。咁同埋佢嘅區間，我哋已經係拉長曬。咁所以之前舊年我哋喺青少年即係中學生男生話三千針一針嘅心肌炎嘅機率咧，已經係減到控制到係幾萬個都冇一個嘅。咁、再退一步嚟講，退一萬步嚟講，如果家長連嗰啲都即係唔放心嘅話，咁你咪打科興咯，因為科興從來都冇同呢個心肌炎掛咗勾。咁、總而括之咧，就係、你打針嗰、那個。付出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 Okay. 但係你得出嚟嘅好處咧，就免於當然你話一萬個死一個唔係好多，一千個一個重症唔係好多咁。但係如果你係嗰一個咁，你就唔係咁好啦，係咪？咁同埋有啲冇死到嗰啲係會點咧？咁有啲腦炎其實我哋啲兒科醫生好叻噶啦，即係二三四月嗰陣時真係死咗幾個啦嚇。咁、基本上而家都能夠即係救翻佢。咁但係你救翻咗之後，佢個康復。那條路真係好長嘅，真係好長嘅，好、 okay. 漫長嘅嚇。咁、 okay. 嗰、那個即係好處同壞處，我諗都唔需要我講啦。我諗最重要就係同家長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啦嚇。咁、你冇理由揾你個細路仔去好似賭博賭一鋪咁樣樣㗎。 嗱，講翻啲家長角度，因為有啲家長都反映之前就冇未有啦，其實而家都未有嘅，即係有嗰個幼兒配方嘅伏必泰疫苗，咁所以佢哋就安排咗啲小朋友咧係打咗科興疫苗先嘅。日後啦，如果有呢一個嘅幼兒版嘅伏必泰疫苗，佢哋可唔可以抽針㗎？呢啲小朋友？ 世衛同埋我自己個人嘅角度就唔好啦嚇，因為其實科興同埋伏必泰兩隻都好有效，防止感染咗之後有重症同死亡。咁嗰個係我哋香港自己嘅數據嚟嘅。甚至乎大人嘅就有啦嚇，咁細路仔我哋都做咗啦嚇。咁無論你打兩針科興或者兩針伏必泰預防佢即係有需要入醫院有所謂比較重症嘅咧，都去到九成幾啊。三針我哋上次做嘅基本上係冇人入醫院，但當然嗰陣時個數據庫唔夠啦，我哋而家已經攞緊啲數據再去重做到去九月底嘅。咁所以如果基於淨係安全，各角度去考慮或者有效嘅角度去考慮咧，兩隻疫苗係冇分別嘅嚇。咁、但係我知道有啲人對某一隻疫苗係有抗拒嘅，咁呢個我就冇話可説啦嚇。 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而家打伏必泰就用成人版嗰只嘅稀釋嘅咁。如果個情況就係佢可能會唔會係頭一針或者頭兩針都係打咗成人嘅稀釋版，咁之後如果有兒童版嘅伏必泰疫苗入嚟，佢哋係可以咁樣照轉換打翻，定係打翻原本成人嘅稀釋版咁樣嘅咧？應該點嘅？ 好啦，五到十一岁咧，如果打伏必泰打两针就够噶啦，唔需要打三针。 如果佢哋原本打一针嗰啲咧，咁佢哋点样？ 系嗱，如果打针第二针嘅咧，佢可以转翻去打呢、一个叫做儿童版咯吓。咁但系其实冇分别嘅。咁你萧生你可能都睇到啦，三到十一岁第一针就打到八成五、八成六噶啦吓。咁即系变咗而家剩翻，我谂唔会多过一成到嘅人系真系未打针咁。所以同埋第二針嘅都好高啦，好似差唔多同啲七成嚟嘅三到十歲咁，即係基本上嗰個數目唔多嘅。咁當然如果即係買到呢、這個兒童版，咁你轉翻做兒童版都完全冇問題咁樣樣。咁所以政府都會計下條數啦，究竟而家批准使用，究竟要同藥商商討買幾多針？咁佢哋自己會計到條數，用最有效嘅方法，即系资源个配对系最好，就千祈唔好浪费资源咯。 你哋有冇谂法咧？喺买几多针方面，同埋预计如果真系嚟咗呢啲幼童同埋儿童版嘅伏必泰，对于整体呢两个年龄层嘅接种率方面，可以帮到几多咧？推高到几多咧？ 我谂三到十一岁就即系几难再推高啦，因为你第一针已经去到八成六，咁你知道五岁以上有呢个叫疫苗通，亦会再有一啲誘因咧，我哋叫做再推高少少。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去到九成幾，你見到全香港嗰個數據，你第一針去到，我哋算好叻噶啦，全世界範圍都去到九成，唔知三定四，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好誇張嘅，其實即係如果一年前諗都冇諗過可以去到呢個位。咁所以五歲以上嗰、那個BB 叫兒童伏必泰咧，就未必需要買咁多針。其實我哋已經去到嗰、那個我哋叫屋頂啦，叫 ceiling 啦嚇。咁反而係五歲以下嗰個幼兒版或者我哋叫 BB 版咧，咁嗰、那個實在三歲以下你計一條數，真係有成即係十萬個人一針都未打嘅，咁嗰個就可以考慮買多啲咯嚇，即係大概係咁。 我見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譬如會長崔俊明都有提到話，相信咧今年內可以引入到嘅呢兩隻嘅即係兒童版同埋幼兒版嘅伏必泰疫苗，但係佢就擔心一個期限，就係嗰個冬季新冠病毒嗰個高峰期嚟之前咧，未必可以打到啦，因為打完之後亦都要一啲時間去產生個抗體啦。你點睇呢一個時間趕唔趕得切咧？同埋會唔會喺呢個時間之前可以引入到啦，從而推高到一個接種率去到一個滿意嘅程度咧？ 所以我由頭到尾都係話唔好等咯嚇，咁其實科興一樣咁好嚇，咁伏必泰當然都係一樣咁好，咁但係有啲人基於心理嘅狀態或者其他個人嘅原因係唔想打科興，咁我哋咪提供多一個渠道咯嚇。咁我自己睇翻你三到十一歲嘅咧，其實打科興為主嘅嗰陣時已經擺五到十啦嚇，以打科興為主嘅，咁所以其實啲家長都。即係好明白嘅，過咗年幾兩年嘅經驗，就係大家都知道科興同埋伏必泰嗰個所謂有效性預防死亡同感染係冇分別嘅。咁有啲家長亦覺得啊，科興一個舊嘅平台係安全性係更加多保證啦。咁大家亦知道伏必泰係有心肌炎，咁所以香港嘅家長好聰明嘅，佢自己識揀嘅。咁但係亦唔排除有一啲人係基於唔同嘅原因係點樣都唔肯打科興。咁我覺得都好啊，咪有伏必泰俾呢一批人去。Okay. 所以我自己的就不要等了，就盡快去打科興了。 我想知道接下來這個幼兒版也好兒童版也好的伏必泰疫苗那個打一針兩針三針一針兩針之間的間距是否再談的？ 是的，我們今天就會談的了。其實因為香港是在去年來說是全世界範圍是最早的一兩個地方地區去即係佢發出個警示，呢一個心肌炎其實唔係咁少嘅，咁所以我哋對呢一樣嘢咧特別敏感。咁當時就第一針咧就拉到三個月，後來就縮翻兩個月，咁而家亦係維持緊八個星期，即係兩個月啦。咁今日下晝就會講究竟會唔會放鬆？等有一啲人覺得好急切嘅，係咪即係你最低限度唔好即短過四個星期啦？咁其實係世衛嚟講咧，佢都容許好似三四係四個星期到八個星期，但係佢其實個指引咧都係應該係八個星期即係最安全。第一安全嘅意思即係會減低個心肌炎嘅風險啦。第二咧，你相隔八個星期打第一、第二針咧，佢嗰個得出嚟嗰個抵抗力又會高啲。咁如果香港而家個疫症又好似往下掉，但係而家又轉頭升翻啊，蕭生嚇。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就係兩難局面咯。咁可能今日下晝傾咗之後，係咪會俾一個彈性處理？咁你到時再傾咯。咁香港永遠都係以安全係第一嘅。咁大家都明白，疫苗唔係去醫一個病人，係一個冇病嘅人你俾佢噶嘛。咁所以講安全性唔係100%。我覺得上次同你講。李光耀先生在幾十年前都講話，要俾我啲國民打，一定要300%安全。 OK，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教授，教授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對於而家話緊急批准使用呢個伏必泰嘅兒童同埋幼兒配方啦，不過就都要等究竟啲疫苗幾時嚟到香港？家長點睇咧？會唔會之後都會因為呢兩隻嘅配方疫苗嚟到香港而即係令到佢哋打針嘅意欲會高啲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施政報告早兩日都一路都傾到啦，因為下個禮拜就已經係發表啦，唔同嘅議題、土地、房屋等等，都有人關注。團體、政黨等等的關注點亦都有不同的相信咧有一報章都有提到啊，係有關於創科發展都會在施政報告嗰度咧都有啲嘅著墨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科技創新界係邱達根，早晨。 早晨啊，立文你好。 早晨，邱達根，你哋係咪都早你我見到你早兩日都好似有啲相關嘅建議係施政報告方面嘅，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重點啊？你講下。 我就寫咗篇嘢都遞咗俾政府相關部門啦，咁我諮詢咗好多我哋業界嘅商會啊、協會啊、我哋嘅企業啊、人才等等，咁其實都圍繞好多方面啦，有一啲係中長期嘅政策、未來科技嘅定位啦，但更加多我諗最多業界講就係人才。咁而家我哋點樣規劃人才啦，點樣吸引人才啦，將來點樣儲備啦，點培訓吸引青年去從事科技。嗰度係應該最多篇章嘅。 可唔可以講下你即係見到啦，即係創科產業入面嗰個人才流失嘅情況係如何啦？邊一啲係最嚴重啦？同埋係咪靠本地培訓一啲嘅人才係都可以足夠咧？未必用一啲外來嘅人才咧？ 其實我哋睇翻長少少咧，而家個問題點解咁嚴重咧？其實睇翻長少少，我哋第一咧就即係有個錯位嘅時間。你知過去嗰幾年咧都發展好多高新科技啦，除咗政府投入，我哋亦都好多成功嘅企業走出嚟啦，喺本地。咁變咗呢度方方面面咧都需要好多人才啊，仲有我哋譬如金融界啊。好多其他界別佢哋運用科技亦都多咗，咁佢哋亦都需要好多嘅科技嘅人才。咁相反咧，我哋入學嗰度咧就有個時差，即係大家未反映到呢樣嘢，大家揀科方面咧真係揀科技嘅人又少。咁變咗忽然之間呢幾年咧就個需求大增，但係嗰個供應咧冇追上去，呢個第一。第二當然仲有其他啦，譬如你移民咁 ，IT 界都有唔少啦呢度方面。咁所以亦都譬如投入咗一啲新嘅投入喺政府嗰度，譬如科研，我哋抌咗都唔少錢落去，係咪100亿咁做咗好多個好好嘅實驗室。咁但係你呢段過程出面嚟嘅人入唔到嚟，咁結果個產業越需要嘅越嚟越多人，科研又要人，金融又要人，係咪？你甚至乎建築，我呢排見到啲建築科技方面都用多好多科技嘅人才。咁你行行業業都需要科技人，但係出面人入嚟咧就受疫情影響。再加埋移民又有少少影響，咁所以就變咗咧個需求大增，咁人工咧就不停漲咗上去，但係都係請唔到人。咁呢度係一個幾嚴重嘅情況。 所以喺你眼中係要處理呢啲人才嘅各方各面嘅唔夠，應該從邊啲方面入手咧？頭先你提到可能係啲學位，一啲就係外來嘅人才嘅，應該要點做咧？實際 三面短嘅咧就係一個吸引人才，一個就我哋叫retouring 啦，即係希望再培訓一啲包括一啲其他行業嘅人，可唔可以嚟從事一啲科技嘅工作？長嘅咧就一定係我哋教育啦，我哋中小學、大學點樣吸引多啲人入去啦？包括我哋大學會唔會放寬少少一啲外來嘅學位係嘛？包括內地同國際嗰個學位限額。可唔可以放寬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大家都好多人提過噶啦，嗰、那個 20% 其實基本上國際 10% 內地 10% 可唔可以放寬咧？嗰度俾多啲外來人嚟大學讀咧，中小學要提供嗰、那個認知啦。大家覺得其實我哋都多出嚟講好多噶啦，而家其實科技界都缺人之餘咧，工資呢幾年都唔錯嘅。咁其實好多包括啲家長係咪知道呢個情況咧？我諗我哋要推動多少少啦。咁吸引人才嗰度，我諗希望。有兩個方向啦，第一就其實希望政府唔好淨係吸引淨係高端嘅，因為你最高端嘅嚟到，你吸引啲大教授嚟到，佢下面都有人做嘢，咁變咗你中層係咪一個團隊咁可以掹過嚟呢？譬如我入面有提到仿效深圳嘅叫孔雀計劃，佢就係人哋一隊人掹過嚟嘅，就唔係淨係掹一個教授。咁其實好多政策我哋有嘅人才政策過去，我諗最大嘅分別咧，另外一個核心問題就係我哋要由被動走去主動啦，做呢件事。即係我哋就算個人才政策出咗嚟咧，我哋唔係就咁擺喺度，喂，你嚟申請啦，你嚟報啦，嚟填表啦咁樣，而係政府會唔會自己有個人才庫，有個規劃，甚至乎有個部門去跟進呢樣嘢，就話我哋將來要吸某類型人才，呢啲人才喺邊度，我哋係咪主動出擊去揾佢，話喂，你有冇興趣嚟香港？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更加重要嘅，就係即係我哋其實以前唔係冇嘅，但係我哋好被動，我哋出完就擺喺度嘅政策。 被动去到主动都好啦，咁但系整体香港要吸引人才嗰个环境，可能有好多配套嘅。呢一方面又吸唔吸引咧？尤其是要同到其他地方去竞争方面， 人才咧都系一样嘢嘅啫。叫啲人才咧，佢都系叻人嚟嘅。人才就系睇有冇机会。即系香港咧，我谂譬如金融业，我哋点解一路以嚟吸引到咁多世界人才、国际金融中心咧？因为我哋有好多嘅机会，不管系工作机会、创业机会、投资机会，咁所以啲人才自然就会嚟。咁我諗科技呢方面呢，我哋嘅深度同闊度未夠，所以我哋包括引入一啲科研機構啦，引入大企業啦，引入更加多嘅科技企業嚟香港設點啦，咁提供多啲就業機會呢。咁人才你其他嘅政策當然都要，你要令到佢可以比較之下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嘅地方，但最緊要係提供機會，所以個產業深度我哋要做好。 係咪話住屋同埋稅務優惠方面，你覺得可以施政報告都有啲嘅政策配合嚟令到啲人才可以吸引你？ 我贊成嘅，而家有好多朋友提出，譬如個 DSD 要取消，因為嗰個我都有聽到有啲譬如一啲大學嘅教授啊，一啲好叻嘅人嚟香港啊，咁其實佢哋有啲都同我講話，其實佢係有能力買樓嘅，但係你個 DSD 喺度，佢就覺得點講呢？即係其實你好似拒人於外啊，即係佢覺得我好似冇個歸屬感啊，點解同樣我買個樓，你都要令到我咁樣呢？我想長期喺香港生活居住嘅。 咁呢啲我哋係咪應該攞走呢？我都贊成嘅，個 DSE 嗰個研究係啦。 嗯，頭先提到話本身有一啲人才入境計劃嘅，譬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2018年推嘅，你覺得呢一啲係即係需要直情係換一個新嘅計劃，定係有一啲嘅調整，從而吸引多啲嘅人才嚟呢？ 我提議嗰度就有兩個調整啦，因為佢如果你講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咧，我哋睇翻2021年最新就批得60个，其實那個數目少啦，同埋我都聽講有啲人批嘅時候個申請流程比較長啦，即係如果你要呢啲科技人才，佢要等你幾個月去審批，咁其實都唔係好合理。第二個要求入面咧，佢有啲要求我覺得亦都係過嚴啦，即係譬如佢要100大嘅世界排名嘅大學。咁有啲我哋而家啲新兴科技真係可能有啲好叻嘅人，佢甚至乎大学未毕业嘅添。咁呢个我知佢政府都有机会放松嘅，但佢要你自己去申请囉，即係你要证明俾佢睇我係叻人。 OK， 咁呢个我觉得就係头先被动走向主动嗰度囉。 OK， 好啊，唔该晒邱达根同你倾到呢度先。邱达根系立法会议员，科技创新界嘅。对于一啲人才方面，你自己点睇18723？另外头先提到政府公布认可幼儿版同埋儿童版伏必泰喺香港紧急使用，不过几时嚟供货咧？个详情咧，再留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中国为何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梁万年回应说，从发病率、感染率、死亡率和重症率来看，中国在全球应该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严格措施，面对新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很容易会破防，一旦破防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会是巨大。梁万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提到，很多人误解动态清零是指不能够出现疾病，事实上清是指清疫情，不是零感染，不是零疾病，不是零容忍，发现疫情就扑灭，让疫情不造成持续传播。被问到20大之后中央会不会有机会改变政策，梁万年说很难答，他是学者，对于他来说这个不是重要问题，因为抗击疫情是科学抗疫，这个也是中央特别强调。世卫和欧洲疾控中心警告，欧洲的新冠感染人数再次飙升，新一轮疫情可能已经开始。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和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阿蒙发表联合声明，指疫情形势与一年之前不同，但是新冠大流行仍然未结束。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2日的过去一星期，欧洲的感染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增加8%。疾控中心敦促欧洲国家趁着新一轮疫情彻底爆发之前，为民众接种最新款的加强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准备好在今年秋冬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并且通过北溪管道未有受损的部分来实现，现在球在欧洲入边。普京在俄罗斯一个能源论坛上说，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无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幕后黑手是想破坏俄欧之间联系的人，事件的受益者是美国和那些有替代供应路线的国家。普京说，如果俄罗斯的合作伙伴有兴趣，俄方可以在土耳其建立天然气枢纽，向欧洲提供能源，可以将北溪管道损失的流量透过土耳其和黑海地区输送，这个方案在经济上可行，而且更安全。他又认为对俄采取能源价格上限是狡猾的伎俩和无耻的敲诈，俄罗斯不会向限制价格的国家供应能源。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39点，跌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6.74，瑞士法郎0.997，加元1.381，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111，欧元对美元0.972，欧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4美元，卖出1675.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循道中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啦，由黄大仙中心嗰一段至到风力楼咧就比较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奇德村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王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皖徽省金和县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改变的序幕。这场是学生的大考，亦都是全社会的大考。 大考10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嘅病同身体限制可能未必看得见， 佢与病共存，支援同路人，为病友争取权益，鼓励病友用运动走出阴霾。 星期日就听下香港帕金逊症会主席陈燕点样与帕同行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2年10月13日，政府认可伏必泰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新增4788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6人离世。 连接俄德输油管波兰段发生泄漏，波兰称现阶段没理由相信是蓄意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关于咧系政府公布认可呢个幼儿版，即系6个月至到4岁，以及系儿童版伏必泰喺香港紧急使用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有关于咧呢一个嘅疫苗啦。 伏必泰疫苗，如果是这两个群组的版本是来到香港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时候，对于一些家长来讲，会不会都是增加了一个的打针接种疫苗的意欲呢？刚才你都讲到了，关键就是究竟疫苗就算现在是批准紧急使用，究竟几时是来到香港呢？政府发言人方面呢就说，政府和这个疫苗制造商的商讨进度良好，即是等待是制造商提交供应这个提交供应商的供应不同的配方的时间和资料等等。欢迎大家打来18723。另外就是早前其实公立医院方面是调整了一些非紧急病房以及部门的特别探访安排。咁啊，早前再宣布在今日即13号就会将个安排进一步扩展到去急症、专科医院和病房等等的。整个安排是怎样呢？或者对于一些探病人士的要求又是怎样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有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负责护理嘅梁明，早晨。 系，早晨。 早晨，梁明。因为今日就进一步扩展嗰个嘅探访安排嘛，可唔可以简单同大家讲下，其实系边类病人嘅即系家属啊、朋友啊可以探访啊，或者个安排有啲乜嘢嘅唔同咧？ 其实咧就今次咧就经过咗我哋之前个安排咗一啲即系非急症入房之后咧，我哋今日将嗰个探病安排就扩展到我哋嘅急症啊，我哋嘅专科医院， 嗯 咁啊涵盖咧就我哋而家咧八间医院，咁我哋都系一样，都系用嗰个风险为本嗰个设计去安排我哋嗰个安排嘅，一啲叫做低风险、高风险啦，咁如果系讲紧一啲低风险嘅。例如佢對以下，又或者六上而打嘅病人，咁咧依類病人咧，我咧應該咧就係每日咧得一小時嘅探病俾佢，咁每次咧就最多兩位佢啦，同每次嚟咧登記探最多可以有三位，咁我哋就同佢因應嗰講嘅情況咧，就俾多佢加佢個病咁，咁另外一啲。是偏高啲嗰啲啦，嗰啲病人係個十歲以上，同埋咧就一齊兩針嘅。咁咧就佢今次依類病人咧，我哋咧每一星期咧俾佢測一次，每次都係一小時。好，咁另外咧嗰啲病嗰啲家屬咧，我哋都係要求佢有40小時嗰個 PCR。 因为梁明，唔好意思，因为少少窒啊，系咪48小时嘅一个核酸检测都要做？ 啱啦，小时嘅核酸检测啦，同埋个有嘅疫苗通行证。佢嚟到嘅时候，亦都系需要戴翻个口罩，即系量度体温咁啦。咁如果佢嚟之前咧，做埋嗰个医管局嗰个 H 高咧，嗰个登记咧，佢去探病，检嗰、那个嗰、那个。流程咧就會進一步咧啊，就會暢順好多嘅。咁以上就我哋嗰個開始嘅。 O K 嗱，梁明，因為嗰、那個線路咧好似有啲唔係好清楚，不如我哋咧即係稍微休息一陣，轉頭再打俾你好嘛？ 好啊，唔該， 唔該曬梁明。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呢就跟醫管局的代表傾到，因為有關於一些探訪安排，就之前其實曾經是調整過去一些非急症病房和部門的一些特別探訪安排，今天就再有將這個的探訪安排進一步擴展去到一些急症和專科醫院的病房。剛才呢就講到譬如一些感染風險較低的病人，好像60歲以下的病人，或者60歲以上但已經打了兩針新冠疫苗的病人等等，每日可以獲得安排一次一小時的探訪，而同一時間可以有最多兩位已經登記的訪客咧，係入去病房嗰度探病嘅。啊，詳細嘅情況繼續同阿梁明傾下。電話旁邊咧有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負責護理嘅梁明，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 OK， 我想问翻头先呢个讲咗好多即系调整咗之后嗰啲嘅资格啦，即系譬如啲人有啲咩条件啊，探访者有啲咩条件啊，可唔可以再讲下？其实你有冇都考虑到成个嗰个传播风险，对于嗰个医疗系统会唔会承担一啲额外嘅风险咧？咁有冇考虑到呢啲咧？又 当然有啦吓。咁其实我哋呢个决定咧，亦都经过我哋医管局嗰个感染控制嘅专家小组去即系研究啊，同埋经过即系。唔同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咧去考慮，同埋平衡翻咧我哋嗰個病人嗰個探病嘅需要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探病其實對我哋個病人啦、家屬啦，同埋病人嘅康復咧，都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需要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平衡翻成個風險啦，同埋嗰個即係、就是、考慮到嗰、那個高低風險嘅病人嗰個情況啦。而決定呢一個探病嘅安排嘅。 我見係咪有一啲嘅人士都係未必可以去到醫院探訪，即使而家係進一步擴展咗或者放寬咗呢個探訪安排，係咪譬如一啲小朋友或者孕婦係未必得嘅？ 暫時嚟講咧，即係如果孕婦或者係一啲小朋友咧，我哋都唔係好建議佢哋去即係醫院探病嘅、除非係一啲好緊急嘅情況，我哋會特別考慮咯。 那個考慮是咩？即係擔心佢哋對佢哋本身呢啲探病者嘅風險會大啲係嘛？ 當然係啦， 會唔會下一步嘅放寬其實都係呢一啲人咧？定係其實都喺個疫情之下都比較難放寬呢兩類嘅人士去探訪？ 其實我哋都會係一路咁樣密切咧去睇住嗰個疫情嘅情況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個探病嗰個安排嗰個進度啦。病人嘅即係嗰個反應啦，同埋家屬嗰、那個即係、要求同埋家屬嗰個反應咧，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成個即係情況，再決定下一步嗰個探病嘅安排會係點嚇咁樣。 剛才休息之前呢，其實就都講到話一啲感染風險較低同埋相對高一啲嘅病人咧，那個探訪安排有啲唔同嘅，譬如感染風險較高嗰啲咧。免疫力弱啲嗰啲啦，或者60歲以上但未打齊兩針新冠疫苗嘅病人咧，就每星期可以獲得兩次各一小時嘅探訪。其實呢個嚟緊仲有冇一啲嘅放寬嘅空間，或者你哋嘅考慮係點？ 嗱，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考慮點嘅。咁其實高低風險咧，我哋都係因應一啲過往一啲即係醫院裏邊嘅數據啦，同埋一啲即係60歲以上同埋以下有冇打針嗰類病人嗰、那個即係、就是、病情嘅情況而考慮嘅。咁即係呢一個都會隨住時間同埋隨住病人嗰、那個即係、就是、情況啊，同埋一啲數據上面嘅考慮，亦都係我哋今次一個即係、就是、不停咁樣會去即係、就是、考慮嘅即係重點嚟嘅。咁嚟緊嘅時候嗰、那個探病安排會唔會再進一步？即係去再改善或者進一步去再放寬咧，我哋都係會睇住一啲數據同埋專家嘅意見再進一步決定。 其實由九月底已經實施咗一個嘅新嘅即係探訪安排啦，咁啊而家就進一步再擴展到去一啲急症同埋專科醫院啊、病房等等啦。有冇睇到啲病人同埋家屬嗰個嘅反應係點樣？ 其實咧就我哋啲見到一啲即係家屬咧，其實都好即係好欣慰，即係我哋可以好。即係今次都可以放寬到一啲探病，即係安排俾佢哋。咁即係佢哋個感覺啊，我哋啲同事都觀察到咧，其實佢哋都殷切咗，即係都等咗一段長嘅時間，即係可以嚟探病。咁但係我哋喺即係今次見到一啲家屬嚟探病咧，其實都係我哋啲同事啊，咁都見到都，我哋根本我哋自己嘅即係醫院管嘅同事咧，其實都好想咧，都快啲有呢個咁安排。咁見到佢哋可以入到嚟睇我哋嘅病人咧，大家都覺得咧喺今次呢個即係放寬咧，對病人又好， 對家屬都好啦，整個安排嚟講咧，咁都係非常之接受嘅。 嗯，有冇睇到整體嗰啲探病次數都升咗，升幅係點樣？有冇啊？ 嗱，咁我哋其實咧喺一個即係9月30日嗰個探病安排之前咧，咁、咧我哋嗰個數據都係大約係1400至1500至到啦嚇。咁、我哋9月30日隨住嗰個探病安排嗰個放寬咧。咁而家都增加到大約係3000至4000次一日嘅人次到啦。咁、我亦都相信咧，依家個數字咧，隨住時間啊，慢慢嗰個安排嗰、那個暢順度咧，咁嗰、那個數字應該會慢慢唔會再增加嘅。 嗯，醫護要處理呢啲探訪嘅人士嘅增加，嗰、那個壓力大唔大？呢、這個定係都可以應付到？ 其實都會應付到嘅，因為其實都係。我哋都係慢慢去提升翻嗰、那個探病嗰個數字啦，同埋嗰個安排嚇。咁、我哋都會喺前線嗰度，亦都觀察嗰啲同事嗰、那個即係通知家屬啊，探病嘅流程啊，上面咧都做好曬準備㗎啦，已經 嚇。OK， 好啊，唔該曬梁明，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醫管局呢一個進一步擴展探訪嘅安排，咁啊涉及到一啲急症咧，同埋專科醫院啊病房，涵蓋38间嘅公立醫院嘅。啱啱傾過咧，梁明咧就係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負責護理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見到建造業總工會咧就公布下個月1日起咧就上調10多個工種嘅一啲日薪啦，佢哋嘅加幅咧就係3%至12.5%，咁其中有3個工種咧就係繼續動薪，咁呢個就係建造業總工會同埋建造業議會啊建造業商會同埋業界咧係即係磋商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嚟嘅咁。嗱，成個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良，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吴伟良，头先提到话下个月一号上调10多个工种嘅一啲日薪啊嘅情况，咁啊包括譬如我见泥水就加得相对多啲嘅吓，那个幅度系12.5%，天花间隔嗰啲就调整嘅幅度就12%，不过有好几个就系不变嘅，譬如混凝土啦、扎铁啦，同埋呢个挖掘机嗰个嘅调整幅度咧就冇喐到嘅咁、其实系因应啲咩因素去决定呢一啲嘅即系调整嘅系。 其实我哋嗰个薪酬调整呢，其实系我哋每一年呢都会电访我哋嘅会员嘅。睇我啲会员呢喺而家现今嘅市场度啦，系咪即系攞到呢个价钱啦。如果系攞到我哋而家泥水工嘅，咁我哋其实即系电访啲会员，即系问到嗰啲工友，我而家我真系攞到1800蚊一工嘅。咁我哋先至我哋上之前嗰个1600蚊，咁我哋所以先会上调嘅啫。系啦，咁我哋话调整嘅期间，咁我哋可能嘅话就会同翻我哋建造商会啊，或者相关嘅商会啊，或者业界嘅持份者啊，就会来年我哋可能会调整个人工喎、这个加幅大家有冇反对啊，或者系咩啦？咁我哋就尽量收集意见啦。如果得出嚟大家同个市道嘅情况都系 O K 嘅，接受到嘅，咁我哋就会公布呢、这个加薪幅度咯。 不过都同啲听众即系解释下个机制，因为你哋呢一个即系公布之前咧，其实就系建造业总工会同埋建造业商会业界等等系有倾。 唔系应该咁讲啦。我哋系主要系访问我哋会员先，系啦，睇下我哋个会员嘅。在市场上是不是在落紧呢个价钱啦，同埋系唔系或者你想加人工加到去咩幅度啦，咁我哋起码有个数字先，我哋跟住可能嘅话就会同相关商会再倾，系啦，如果系大家达唔到共识嘅，我哋都会睇返下我哋嗰个会员嗰个要求嘅百分比，即系以我哋会员收先嘅，就唔系话咩商会呀同佢协商呀咩咁样。 即系而家系未倾嘅，而家 好啦，系啦系啦。 而家系未倾嘅。 其实初步同佢傾咗嘅，大家有个共即係有啲係有共识嘅，咪我哋会寫出嚟公布囉，係啦。 咁所以而家你公布嗰啲係已经有共识晒㗎啦嘛，係咪㗎？ 係全部都有共识嘅，係啦。即係有我应该咁讲啦，有啲工会有啲商会嗰啲係唔认同我哋加幅嘅，但係我哋有啲觉得喺我哋工位市场上即係攞到呢个价钱嘅，或者係值呢个价钱嘅， 咁我哋都會公布嘅。 但我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就算公布咗呢一個價錢，即係譬如我舉個例，譬如混凝土2022-23年度調整到嗰、那個嘅薪酬去到2600一日啦，係嘛叫做或者一公叫做咁嘅情況 一公 嚇。咁嘅情況係咪即係話老細即係老闆係一定要俾呢個數，即個代表性係啲咩咧？呢一個數，佢哋係咪可以唔跟呢個數出嚟？ 其實又唔係話一定，因為我哋係建議價嚟嘅啫。希望通知到我哋個工友，而家一工咧，我哋應該喺市場上應該可以收到2600蚊嘅。咁有時你知道我哋工程係要投標啊咩咁樣啦。咁以往習慣，我哋差唔多薪酬一公布咧，好多嗰啲。食件商啊，或者二本公司啊，就会攞我哋嗰个人工价钱就可以投标咯。 嗯哼， 系啊，即系我哋系有个咁嘅建议价喺度咯。 O、okay. K， 即系有时候有工友工商翻唔到工，有时候法庭都会采纳我哋嗰、那个嗰、那个价钱作为一个工友嘅薪酬嘅参考部分咯。 O K， 嗱，寻日喺记者会见到你哋提到话，如果计埋通胀，觉得呢个薪酬调整幅度都唔理想嘅，但就考虑到一点就系一啲承建商嘅承受能力，即系你本身个叫价应该系再高啲，系咪可以咁讲？ 睇某啲工种啦，系啦，睇某啲工种啦，又譬如我哋竹棚嘅，其实头先寻日我哋记者会阿竹棚嗰个理事长佢都有讲过，其实佢哋系有能力再加个人工嘅，但系我哋都要睇翻个市道环境啦，即系社会嘅气氛氛围啦，咁即系始终有啲未通关、未过关，有啲即系好似零售百货啊、导游业啊，咁始终系都未复苏嘅，咁我哋唔想话好似我哋即系撤销，即系我哋持续系咁上升，咁其他好似社会其他国家人士就嘅环境都唔系咁好咁样啦。咁第二就系先要再考虑业界嗰个承受能力啦，始终都系而家开始叫做建造业嘅复苏翻啲，同埋上一届政府就推咗一啲。比较大規模工程啦，咁我哋好似个感觉上，我哋个前景会好啲咁解咯。 我见你哋除咗话公布呢个嘅即系薪酬嘅调整啦之外啦，你哋喺新闻嗰度都提到话反对输入外劳啊，关注到一啲嘅工种人手短缺嘅情况嘅，你哋有啲咩睇法？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边啲工种特别留意咧？又或者 其实咁讲啦，我哋个整体个建造业失业率，我哋仲有10.8%。就而不足率都成11.6%，其實即係我哋睇數字嚟講，真係冇個空間可以輸入外勞咯。其實係咪先？你話外勞嘅，其實我哋本地嘅工友都已經有接近20,000+人係冇嘢做或者開工不足，點解唔可以優先培訓翻佢哋，或者令到佢再轉型？譬如有啲做開做裝修嗰啲。佢哋又未必想入地盤嘅，咁你問我有啲適應嘅培訓啊，適當嘅培訓，俾佢從轉型過去去地盤啦。因為我哋建造業界咧，通常分咗三項類型嚟工作模式嘅，一個就係喺大樓啊，喺基建啊咁樣，咁啊入地盤啊咁樣。另外嗰啲就係裝修，裝修就譬如樓鋪啊、裝修啊、屋企啊、裝修啊咁樣。第三咧就係維修工程，即大厦咁每年每10年要一个大维修，咁样就有啲维修工程。通常我哋生咗三个建筑项目嚟嘅做嘢模式嘅，系啦。咁而家即系疫情关系啦，有好多即系未通关。咁而家系我哋有好大量嘅装修工人啦，就失业啊或者开唔到工嘅。咁你可能去咗铜锣湾啊，去尖沙咀，你见到都好多街铺都系吉咗喺度啊，冇装修啊，即系所以嗰、那个。失業情況都係嚴重嘅，我哋覺得係。 咁邊啲係最缺人呢？同埋頭先你話可能失業情況比較嚴重，例如裝修工人，係咪可以話轉就轉去嗰啲比較短缺啲嘅工種嗰度做呢？ 其實咁講啦，佢哋可能做裝修嗰班可能做泥水啊、油漆啊會好啲。咁地盤而家即係你之前咧啟德體育園嗰邊啦，佢都有個大型嘅招聘會啦，係啲冷氣啊、水電啊、風喉啊。嗰啲個工人就比較缺啲咯， 所以頭先我就話，即係嗰一類缺嘅時候，係咪可以即刻做一啲短期嘅培訓，就可以轉到呢一批人？ 譬如你有，即係譬如你做裝修嗰個經驗啦，你會學嗰啲嘅會快啲、容易上手啲咯。我哋咁講，因為我哋始終係做工藝啊，做咩？譬如你有做過裝修，譬如你有博過水喉嘅。咁你去到大型地盤嘅，你要做消防啊，做咩？你嗰個道理睇咪即睇嗰個啲圖紙啊，知啲喉管點樣走位啊？睇咪你有個初步嘅經驗咯。 我見到你一定會有幫助嘅 嚇。嗯 ，OK， 因為我見到商會都有提出，譬如希望輸入外勞啦，尤其是涉及到嚟緊有北部發展啦，有中部水域等等發展呢一啲嘅大型項目，話需求都大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啦？你或者估計施政報告會唔會都涉及呢一啲有關於輸入人才或者輸入外勞嘅一啲嘅政策咧？ 咁即係尋日聽我哋李處長講啦，咁啊施政報告佢話應該有啲篇幅係牽涉到建築嘅，咁都係同埋正面嘅。咁但係當然咧，內容我哋就冇細緻問佢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我哋都多謝建造業議會嘅，因為佢哋知道即係睇到而家就明日大嶼啊，北部都會區啊，即係可能會大量需要工人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就推咗即之前都有個嘅叫做中興大工嘅項目出嚟嘅嗰個培訓計劃。咁而家就係啱啱早呢兩個月開始啦。咁另外一個叫白子星中工嘅一個中工課程，就俾未去個地盤做嘢啊，即想而想入去入行啊。咁我哋有十幾個工種咧，可以做一個培訓嘅。咁只要你係未有去學過地盤嘅資歷啊，冇地盤嘅資歷啊，咁你學完嘢就有個津貼啊，有培訓啊咁樣咯，有培訓津貼啊咁樣咯。所以佢而家都即係之前就話啟德土地點解會造成一個唔夠人，我要輸入外勞咧，就係因為之前佢冇做一個培訓，增加我哋嗰個地盤工友。咁咁今次我哋即係之前就反即係見到佢哋、 okay. 有你反映過，我哋既然有咁大型工程，咁你可以做一啲預備嘅功夫咯。咁我即係見佢哋推出咗一啲叫做培訓計劃啦。咁即係邀請一啲新嘅朋友仔加入我哋地盤行業咯。 OK， 喺培訓方面睇下可唔可以做多啲喺一啲尤其是人手短缺嘅工種嗰度，希望本地嘅人手都可以處理到。吳偉良同你傾到呢度先。吳偉良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發頭 先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施政报告公布在即，据了解当局有意引入私人发展商的力量，加快兴建公营房屋，达到提速提量的效果。新方案和旧有私人参建居屋计划不同，发展商或者扮演更重要角色，包括提供土地以至物业销售。预料到时由于要顾及资金回笼和商誉，在交楼质素方面将会较为理想。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说，发展商有兴趣参与，最重要政府评估好计划的可行性。又说过往土地共享，政府希望公私营比例是73比，而发展商就较为倾向64比，认为有调整空间。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入境检疫放宽为0+3，面对变种病毒不断出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家长如果想圣诞节带仔女外游，打两针新冠疫苗可以加强保护；如果要赶及在12月底出游之前打足两针，最迟11月初就要打第一针。政府寻日宣布批准认可伏必泰幼儿版的疫苗在本港紧急使用。政府发言人表示，正等待疫苗制造商提交供应儿童及幼儿配方的时间和资料，并且强调在传播力强的变异病毒株威胁下，儿童是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呼吁各位家长不要等待，尽快带仔女打针。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今年已经是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其中20宗的患者住在深水埗区，有6人离世。相比去年全年的17宗个案，感染个案去到昨日已经升了70%。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形容，今次的爆发属于罕见，个案呈升势是与全球暖化、化验技术等提升有关。过往重症死亡个案主要涉及免疫力低者，呼吁市民不需要太担心。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为中共十二大召开做最后准备的十九届七中全会昨日闭幕，全会讨论并且通过了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央纪委会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等，决定将三份文件提请二十大审查和审议。七中全会公布强调，确认总书记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白皮书指出，在亚太区，香港的商业营运风险排名在第四，比起2018年风险有所增加。香港的竞争对手新加坡就居于榜首，成为亚太区当中营运风险最低的市场。报告形容香港的光辉正是变得暗淡，由于体制和人口结构转变，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呈下降，在政治稳定性和本土安全方面都是落后于新加坡。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等了四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11月20号在卡塔尔开幕。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目前该会400多间酒吧会员中，只有少过100间会足本播放所有赛事，换言之，大约四成酒吧弃播。他解释，受到酒吧需要在凌晨两点关门的防疫限制影响，酒吧担心在播放赛事期间需要中途拉闸而令到顾客扫兴。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今年八到十月接连系发现十几宗类被追个案，专家形容是极多。多个患者都是住在深水埗区，事不寻常。卫生署迫于压力，终于挤牙膏式承认事件。政论话，类被追的死亡率高达三成，无论乜嘢原因，削弱市民知情权绝难令人接受。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的社评话，政府宣布认可伏必泰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让家长有不同款新冠疫苗选择，对于推高儿童打针率有一定的帮助。眼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部分家长对仔女接种新冠疫苗有很多误解，政府应该加强解释宣传，澄清疑虑，设法鼓励家长尽快安排年幼子女打针。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话，劏房租务管制条例生效近十个月，但有调查发现仍然有三成的劏房租户不知道条例已经生效，推算至少五分四的租户没有登记，反映条例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政府要让条例切实起到作用，必须加强宣传，严格执法，亦都要同社会团体通力合作，主动协助劏房户维护自身权益。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中共十九大七中全会昨日闭幕，通过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将总书记习近平倡议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誓章纳入二十大的议程内。社论说，当前经济低迷，民众期望有新措施提振市场信心，确保企业可以继续营运，再循序渐进提振，尽量避免大搞运动，挫伤企业疲弱信心。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循道中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那段就比较多车一点，而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就牛头角段多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九龙海滨花园一带就交通较为繁忙的，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小榄段多车少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那段比较多车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是多车啦，不过就冇排到去马场咁远噶啦。吐露港公路科学园段去大老山方向咧，龙尾喺绿荫山庄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十五集，最佳拍档郑子成饰演成叔。 中唔中意呢份工作啊？做保安都冇话中唔中意嘅，不过做耐咗见下唔同嘅人都几开心噶。好似呢两个星期有你哋喺度咧，好特别啊！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10月13日。政府认可伏必泰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新增4788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6人离世。 连接俄德输油管波兰段发生泄漏，波兰称现阶段没理由相信是蓄意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建造業主要工種在2023年的薪酬調整的一些幅度，其實他們建造業總工會都是在8月至9月做了一個意見調查，就問到電話訪問了一些會員，其中他們說調查就顯示建造業的整體失業率是 10.8%，就業不足率咧就係11.6%，咁就話兩個數據同上年嘅同期嚟比咧就係好嘅。咁其中提到亦都問到一啲贊唔贊成建造業輸入外勞啊，而家一啲在職培訓夠唔夠啊等等一啲嘅睇法嘅，仲有都涉及到一啲工程嗰個嘅施工期啊，係咪有秩序咁推出啊等等，希望可以減少工業意外啦。喺個調查嗰度咧都有問到一啲相關嘅意見嘅。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做呢一行咧？對於而家各種喺建造業方面，無論薪酬又好，而家啲在職培訓等等又好，或者啲職安啊、職業安全方面，你又點睇？1872311，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你好啊，我係一個普通市民嚟嘅。咁、 okay. 我當然就唔熟悉大工程啦，不過屋企都會有裝修嘅情況嘅。咁就發覺咧，以往啲師傅咧，佢會判出去俾啲個別嘅人士咧去嚟個家居嗰度咧做工程嘅，都發覺個質素咧好差。咁據我所知咧，應該係佢哋咧會揾非香港居民啦，或者係喺其他地方曾經有類似工作經驗嘅朋友啊，或者係啲親戚咧就嚟做咯。咁、我覺得咧，其實昨晚我聽收音機就聽到話加人工啦，幾年之後終於某一啲工種仲加到有12% 咁高啦。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機會咧，去吸納我哋香港嘅居民咧去入呢行，咁俾一個正式嘅訓練佢哋先。因為我知道咧最近有親友咧佢都係做開工程呢一行嘅，就移居去外地啦。咁外地咧其實個機制就係話，首先你都要讀過我哋相關本地一啲課程咧，我先俾你加入呢個行業咯。咁、所以我覺得一就是即係既然嗰、那個工資已經有好嘅一個加薪啊幅度啦，咁同埋我覺得呢一行咧好多潛規則嘅，例如幾多點佢哋咧就得可以去休息啦，咁但係呢啲其實都係好嘅，因為我做 office 我都唔會話幾多點就去飲茶啫嘛，係咪？佢哋呢個3點鐘去 tea， 咁我哋其實就冇呢個規定嘅，咁同埋年青人咧有陣時都會怕辛苦嘅，可唔可以某啲工序咧？因為而家已經係科技啊 AR 時代㗎啦，某啲科技又某一啲嘅工序咧可以即係電腦化或者係科技化嘅話咧，令到啲年青人覺得呢行唔係咁古老嗰種咧，即係會大汗揼細汗啊，喺個地盤出嚟嘅時候就會好辛苦啊，咁即係。 起碼科技化咗呢個行業先咯。咁、 okay. 另外，如果真係要揾外地人嚟嘅話咧，我都要監管下嗰批人，佢係咪達到呢、這、一個專業資格啊，或者有呢個經驗啊，或者有呢個知識先俾佢入行咯。 好啊，唔該曬陳律師。講到都係建造業有關於一啲人手質素等等嘅問題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榮，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林建榮，你哋應該都有留意到建造業總工會尋日喺記者會度提到，就話下個月1號起上調12個工種嘅日薪。咁啊，頭先都傾到啦，個加幅去到3%至12.5%嘅，咁部分工種咧就係動薪嘅咁。工會就其實有提到話加幅咧唔係太理想，因為要顧及到承建商嘅承受程度咁。係咪事前都有同你哋傾啊？你哋又點睇個加幅啊？ 嗱，我谂工会主要同佢倾嘅咧系一啲分判商会啦。咁、 嗯、 但喺我哋总承建商嚟讲咧，呢、這个加幅咧，我哋都系可以觉得系经过咗三年嘅动薪之后咧，亦都系喺未来嘅工程量系一路增加。咁我哋亦都睇到社会嗰个所谓叫做通胀都一度喺度。咁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呢一个加幅。 嗯，系咪全部都会？因为我哋都外界嘅人就未必好认识，但想知道嗱，就算有呢个加幅定咗，譬如某一个工种，譬如泥水1800蚊一工咁，系咪就代表即系所有嘅老板就向呢一啲工人都系要发呢一个嘅薪酬，定系只系做一个参考，作为日后投标嘅时候一个嘅成本嘅参考嘅就系。 嗱，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参考嘅指数嚟嘅，因为我哋成个行业嗰个营运咧。是多數是建工制、 嗯、 即是一個判出去做嘢，即是你做了幾多個面積的工程啊，或者面積的工作呢，我們計返俾你，所以我們叫建工制。咁、 嗯、 我們通常都是多勞多得的制度。咁、嗯、有咩情況是一啲計日工呢？咁當然啦，作為一啲分判商嚟睇呢，如果佢有一啲嘅工作好難用一個咁嘅模式去做嘅時間咧，佢就會聘請一啲用日工制嘅情況，亦都係有啲叫做收口啊、下欄嘢啊，咁佢哋係用一個日工制嘅做法。 你頭先都提到話呢一個嘅加幅係可以接受啦，但對於成本嗰個嘅影響大唔大，或者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加幅，從而喺其他地方又要成本控制方面對要多啲考慮咧？ 當然啦。任何加幅都是做生意的都是要计数的。 嗯。 但是这个也都是这么讲，我们早点是知道个加幅呢，我们在投标的过程中呢就当然是会预返在这里。 嗯。 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也都很难去中了一单工程的时间，我们很难去控制到我们成本。嗯。现在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啊，就是我们预先都知道将来的人工会一个加幅也都有个指标给到我们，我们是能够去衡量得到呢一個加幅嘅時間咧，我哋將我哋嘅成本咧加埋喺個投標方面。 嗯，對於建造業嚟講，人手唔夠係咪一個長期嘅問題？喺而家如果真係加幅人工上面有調整加咗時候，會唔會喺個人手嗰度有啲舒緩可以？ 我諗呢、這個成個建造業一個唔夠工人咧，都係一個老問題嚟㗎啦，因為年老化亦都係一個我哋成個行業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我哋大部分嘅工人咧，有成超過50%-60% 啦，係超過咗50歲。因為我哋呢個行業係一個體力勞動嘅行業嚟嘅，即係唔係話你可以做到坐車之後做到60歲、60幾歲都好得。咁所以有啲工種咧係絕對係一個好短缺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加咗人工咧，我都希望能夠吸引多啲年青人入呢個行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解決到部分我哋一個所謂叫做人工短缺情況。 Okay. 但呢個問題咧，我哋每年亦都喺嚟緊咧呢幾年嚟講，我哋都有幾何式嘅退休潮嘅啲工人，因為喺咁嘅年紀裏面咧，就即係好多都係退咗落嚟，甚至乎有啲屋企人覺得，你唔好咁辛苦啦，你早啲退休啦，我又有能力。咁呢個亦都係加速咗我哋人工短缺嘅其中一個原因。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能够咧就从一个叫做加薪温和加薪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呢、這个亦都保唔到我哋成个行业咧係短缺嘅。 Okay. 咁最终嘅方法，短期嘅方法，我諗输入劳工係不可避免嘅。如果唔係我哋嚟緊有2000-3000億一年嘅工程量咧，我哋係绝对唔能够消化得到嘅。 可唔可以輸入外勞嗰、那個稍後少先講，我想搞清楚究竟有幾多邊啲工種係最缺人咧？具體講啦，同埋喺加咗人工之後，你話可能有一啲嘢改善，加咗人工之後有邊啲工種可能喺本地嘅人手方面已經可以係舒緩到嗰個人手不足嘅壓力咧？邊一啲工種啊？主要係 嗱，我諗而家最主要缺乏嘅咧就係釘板啦、雜鐵啦咁嗰啲咁嘅工種。如果喺基建嚟講咧，就冷氣啊、消防啊呢啲都有我缺嘅。呢幾個主要係缺得比較犀利嘅情況。咁你問我，如果你話喂加咗人工有啲乜嘢行頭可以係舒緩啊？咁我冇一個好大嘅期望，加人工之後就會舒緩得到。只不過我希望能夠咧喺不斷吸引多啲年輕人入行。正如頭先嗰位女士講嘅情況，其實咧，我哋香港建造學院咧，香港行業嚟講咧，除咗咧學嘢之外，我哋仲有津貼俾翻佢嘅。我哋希望即係多啲人入呢個行業。 而家頭先提到話要輸入外勞，其實而家都有請外勞或者批外勞個機制，不過其實見到。譬如我睇翻2018至2021年建造業申請輸入外勞同埋獲批嘅數字咧，每年都係批出幾百個人。上年就可能因為疫情或者種種嘅原因啦，即係得六個嘅額嘅啫咁。其實就算係喺輸入外勞方面，對於成個建造業嘅人手短缺幫到幾多咧？ 嗱，而家個現行機制咧，我哋都係用一個叫補充勞工計劃為主要嘅。咁呢一個真係杯水車薪，亦都睇得到我哋成個。補充勞工計劃裏面咧，我哋需要喺本地去先請到人，請唔到人嘅時間咧，我哋先至再係再申請我哋去輸入。咁但係呢個輸入亦都需要一段長嘅時間咧，去批核嘅勞顧會嗰邊批核，移民局嗰邊批核。咁所以有好多時咧，像我呢個行業就話，我哋到申請到到嚟嘅時間咧，我哋某一個類型嘅工種可能已經唔需要。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如果我哋係需要一個釘板嘅工人先算。我申請咗九個月之後先嚟到，其實嗰個工程已經去到第二個階段。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老調嘅問題。而我哋想輸入嘅建議輸入嘅勞工係希望政府能夠策略性大型咁喺一啲基建項目裏面咧，能夠統一咁樣去輸入，免除一啲我哋承建商逐個地盤去做。咁亦都可以喺當地嘅大型基建項目裏面咧，能夠有一個住宿嘅空間俾到嘅啲工人喺度。 Okay. 需要係我哋四圍走，咁亦都可以釋放我哋啲其他工人出嚟。 但既然知道嗰、那個即係而家補充勞工計劃啦，或者輸入外勞嘅一個機制係要一啲時間，點解唔可以早啲預備定邊啲工種係比較缺人，就早啲去申請一啲外勞？同埋其實頭先都同建造業總工會傾啦，佢都話其實本地可以有一啲而家失業嘅建造業工人可以轉型啊，或者做一啲培訓，去令到一啲缺人嘅工種都係有人做到嘢。有冇諗過呢啲方法咧？ 我哋呢啲全部都諗過。即係你就算而家我哋一路招募，就算建造學院招募一啲學生好，或者甚至我哋去四圍去揾嘅，都唔係好多人願意入呢個行業。啊，正如可能係咪一個比較即係需要勞動力同埋辛苦嘅行業，一啲年輕人一集唔希望咧。咁我哋都希望咧，長遠嚟我哋都希望能夠用到一啲科技，能夠令到一啲吸引啲年輕人入呢個行業。咁啊，唔使一個需要太大嘅勞動力去做。 其實唔夠人，除咗話真係唔夠人，同本身啲工程啲時間搭埋曬一齊，而導致互相搶人，係咪都有關係咧？ 呢個絕對係添啦，因為我哋嘅成個工程咧有唔同時段，有唔同嘅需求嘅唔同嘅工人。亦都舉個簡單啲例子，如果一次過推出一大扎工程幾百億咁先算，咁我哋個個工程都開始嘅時間都係做呢個石屎攞。咁啊，需求嘅都係要石屎釘板落石屎嘅工人。咁同一時間，你咪會嗰個好緊張咯。咁即係同樣地，我哋如果喺八月幾嘅時間咧，我哋成香港嘅所謂油漆工人都好短缺㗎。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學校係需要趁嗰段暑假時間去翻新，翻新完咧就要又翻好。咁所以你嗰段時間咧揾唔到一啲油漆工人嘅。 但係會唔會所以呢個就會涉及到人手之外，政府啦，可能有啲嘅工程推出嘅時候，嗰、那個期會唔會搭埋一齊啦？呢、這個你哋有冇向政府反映？這個都涉及到你哋究竟揾人會唔會用多咗成本啊？揾人困唔困難啊？等等噶嘛？有冇反映過呢啲意見？佢哋又點睇咧？ 我哋一路都反映，咁但係當然啦，政府亦都要好全面咁考慮一啲工程嘅特設性，咁要幾多係鋪排咧？咁呢個盡量，就算盡量鋪排嚟講，這個只係幫到一個小部分啦，係基本性，我哋工人係真係缺乏。 我哋商會喺今年四月嚟講，我一年做兩次嘅調查，我哋四月做咗嘅一次調查咧，我哋係講緊9%+嘅短缺工人。個概念就係講緊10,000+嘅工人嘅短缺。咁當然啦，唔同工種亦都有唔同嘅短缺情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有幾個大嘅行業咧係特別缺緊嘅。 嚟緊施政報告，你頭先都提到話外勞覺得係可以補充人手嘅一個重要嘅來源啦。你有冇話期望喺嗰個政策或鬆綁上面可以點樣做呢？ 我希望我頭先亦都講咗咧，希望係一個政府主導策略性喺啲大型基建裏面咧，能夠統一地咧係輸入外勞，等到令到我哋咧可以釋放到啲工人出嚟我哋其他嘅地方做。咁亦都可以喺個控制上高好啲，因為主要嗰啲工人本身就喺曬個地盤，我哋有宿舍、飲食都喺曬嗰度咧。 Okay. 咁我而管理嘅。 好，唔該曬林建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建榮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講到一啲建造業人手不足嘅問題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馬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馬先生，請講。 我就喺房屋署嗰啲地嗰啲翻新嗰啲屋做嘅，啲空即系啱啱搬走嗰啲啊，嗰啲翻新又做泥水嘅。做泥水咧，我做咗20年啦，都未话试过话1,000，即系1,800一日噶。 吓， 系嘛？而家打日工未试过。 你自己系几多啊？讲唔讲得噶？你大概？ 都系得，冇问题啊。如果打日工咧，而家8个钟咧。早4年前，即系未沙士嗰时咧，就1,400。打人工啊。就依家咧就减咗啦，啊又减咗50蚊啦，又沙士嘅，话有依家话疫情嘅，减咗50蚊，就打人工嘅，就咁样啊。依家仲依家系出粮，出一半嘅。 你讲沙士定系新冠？ 依家新冠咯， 就几 年啦，三年啦。 系 嘛？咁依家你出糧仲出半喎，都講到好啲情況，即係話1,800俾人俾你先得噶，有老細俾你先得噶，係咪？實際情況我做咗20年啦，話你啫。呢啲實際情況你要政府你要了解一下，落個下邊，啲嗰啲市民嗰啲人民啊人哋啦，你睇下嚇勞工處招聘有冇咁多錢啦、啊，係咪先？你睇下個招牌啦，我四個大牌。都冇咁多錢啦、 啊。OK， 佢出到糧我都開心噶啦、有工俾我做，出到糧我就好開心啦、 啊。多唔多啊？多唔多工可以俾到你哋做啊？咁 我話你聽啦，1,200就日有工開，而家咪照個1,500咧，頂多係做2-3日嘅啫，一日啫。 邊、okay. 有咁多工俾你做啊？ Okay. 你熱帶嘅人工工咧，熱帶冇人請嘅話，你聽得噶啦。呢、这個世界就咁，你幾叻都假嘅。 OK， 好啊，唔該曬馬生，同你傾到呢度啊。你佢就係泥水工人嚟嘅，頭先提到。咁佢因為根據建造業總工會啦，佢哋資料啊，2021至2022年度泥水方面咧就係1,600蚊，咁啊2022至2023即係嗰個調整之後咧就係1,800蚊嘅。咁佢頭先就提到話個實際人工佢自己經驗咧就冇咁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扩展探访安排至到急症及专科医院及病房，涵盖38间公立医院。医管局话，视乎放宽之后病人同家属嘅反应，再决定下一步嘅探访安排。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自从9月30日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及部门的探访安排之后，每日有大约3,000至4,000人次探访，亦都观察到放宽探访安排之后，病人的家属都感到殷切，等待可以探病已经等了长时间。政府認可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及幼兒配方在香港緊急使用。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今天下午會開會討論會不會放寬兒童的接種間距，如果有家長覺得迫切，是不是可以縮短至不短於4星期之後接種零一劑。 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本港三至十一岁儿童疫苗接种率已经好高，五岁以上的伏必泰儿童配方疫苗不用买太多。至於五歲以下的伏必泰幼兒配方疫苗就可以買多些，因為本港三歲以下小童有十萬多人未接種，而三歲以下小童死亡率大約是一萬人之中有一個。劉宇龍又說，五至十一歲的兒童如果已經接種第一針稀釋後的成人版伏必泰疫苗，第二針可以選擇接種兒童配方伏必泰，但是如果已經接種科興疫苗，他建議不要溝針接種。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476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322宗確診和1154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之中，新疆佔最多的64宗，廣東36宗，北京12宗。新增無症狀感染以新疆的339宗最多，內蒙古276宗，上海44宗。內地累計254800多宗確診，5226名患者不治，245000多人康復出院。美国白宫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亦都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实现这项目标的竞争对手。文件提到，需要同中国有效竞争，但是美国不寻求冲突或者新冷战，又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发挥核心作用，对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有重要影响，美中有可能和平共处。战略强调，美国有意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亦都不支持台湾独立，依旧奉行根据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中方早前重申，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希望美方与中方一同努力，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两个大国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之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 跟住下一节经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16608点，系跌92点，总成交金额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7点，系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1.6跌2元，招商银行30.05先跌1.3，友邦保险68.15跌4毫，中银航空租赁系报50.55升4.5，阿里巴巴73.95跌4毫，海昌海洋公园报7.25系升4.5，美团146.5跌3.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6.82，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幣7.174，英磅對美元1.109，歐元對美元0.971，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26296點，跌100點。港金報15670元，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1.8美元，賣出1672.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过海咧就冇乜龙尾嘅。 西行线过海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只系交通繁忙都好畅顺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噶啦。港岛路面方面咧。现时湾仔告士打道中环方向军器厂街至菲林明道那段咧就较为多车。九龙区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由平石一路去钻石山段咧仲系多车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正牛头角港铁站那段较为多车啲。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啦，而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就近住科学园那段较为繁忙噶。咁啊，提翻大家咧，就观塘协和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九龙区吓，咁啊，现时咧协和街上行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第三线系封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10月13日，政府认可伏必泰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新增4788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6人离世。 连接俄德输油管波兰段发生泄漏，波兰称现阶段没理由相信泄速易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紧下个礼拜施政报告点样处理人才嘅问题咧？有意见都话，而家香港系面对紧一啲人才流失嘅情况嘅。你同唔同意咧？咁会唔会有啲嘅政策都会即系处理到呢个问题，应付到呢个问题咧？咁嗱，见到咧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咧早前亦都系就住施政报告咧要交一啲建议，佢哋嘅睇法又系点咧？点样旁边请嚟佢哋嘅代表啊？有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早晨。 诶，早晨， 早晨，陆国坤， 早晨，各位，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建议？有关于施政报告方面，系喺人才方面，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想政府可以做嘅咧？ 我哋其实都喺呢方面咧，都从政府即系反映咗几个方面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嗰、那个入境嘅限制啦，因为而家嗰个疫情嘅关系啦，令到我哋啲海外嘅人才咧系即系难咗吸引佢哋嚟香港嘅。咁希望呢個政府可以盡快喺呢方面咧有一個路線圖或者一個嘅對隔離嗰個措施嗰個放鬆啦咁樣嚇。咁第二咧，我哋都同政府提議咧係提升翻女性勞動人口嗰個嘅參與度嘅。咁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咧香港咧其實喺我哋男性同女性嘅勞動人口比率咧，就個參與率咧分別為 65% 同埋 48% 嘅。咁咧，女性只係48%。咁喺我哋相鄰近嘅經濟體咧， 新加坡是64嘅，日本是77，南韓是64嘅。咁咧香港是比較低，咁我覺得政府可以在呢方面咧，俾我哋嘅女性嘅勞動者咧更加多啲嘅支援啦。咁另外一個咧可以考慮咧，就是可以參考英國。咁英國咧其實都做咗啲關於唔同嘅性別佢哋嘅薪酬嘅差距。咁香港我覺得可以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嘅功夫嘅。 針對你哋頭先嗰幾個嘅意見去講之前，我都想整體嗰個嘅局面，你哋覺得而家香港嗰個人才嘅情況係點啦？有冇一個所謂流失嘅情況同過往去比較又係點咧？主要係啲咩原因咧？又 其實我哋學會認為咧，個人才流失都幾嚴峻嘅嚇。咁有兩個數據，我想同各位分享啦。第一個就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統計處喺8月份都講過啦。我哋個人口中位人口咧，而家大概係729,000，咁又比舊年係少咗11,000人嘅，有淨流出。咁另外，我哋學會咧都係今年8到9月咧，我哋進行咗一個叫大力職潮嘅調查。咁就發現咧，我哋以移民作為辭職理由咧嘅管理層咧係有 37%， 而基層嘅員工咧都有 24% 嘅。咁另外我哋亦都睇返呢跨國公司喺香港嘅數量呢，喺2019年呢係有1541間，咁而家都係會少咗。咁我哋都睇到呢幾方面呢都會令到香港嘅人才缺口呢係擴大咗啦。 有冇特別睇到邊啲行業嘅人才流失嘅情況嚴重啲呢？ 我哋頭先講個我哋個專題研究啦，咁就有幾個行業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發現咧喺 IT 同埋數碼呢兩個嘅工種咧係最難揾到人嘅。我哋嘅調查發現咧，44% 咧係發覺係即係好難喺呢一個工種嗰度揾到啦。咁另外咧，我哋即將喺下個禮拜發表嘅2022年嘅薪酬趨勢調查咧，我哋又發現咧 IT 啦、金融同埋會計呢三個行業咧，都係嗰個加薪嘅幅度咧，都高於一般水平。咁 IT 嘅行業咧，就接近10%添。咁呢個可以即係參考為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呢個行業嗰個競爭咧，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對於個人手嚇。咁所以你加幅都非常之即係高於一般嘅嚇。 頭先提到一啲你哋施政報告一啲建議啦，喺人才啊方面，但係頭先你提到呢一啲嘅行業 IT 啊、會計人工加得高，可能都係涉及到人手比較少，所以先至出人工高啲啦。咁係咪呢啲方法可以對症下藥咧？或者針對個別行業，你哋覺得可以點樣處理嗰個人才唔夠嘅問題咧？ 係啦，咁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從即係年輕人嘅方面咧，同埋一啲我哋叫做喺而家現有嘅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嗰度咧，可以繼續加強同埋擴大咯。因為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外國而家咧就係、關於啲專才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進取嘅嚇。咁、我自己就啱啱去完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翻嚟，咁咧就公務嘅都係，咁咧就馬來西亞亦都啱啱咧出咗個新嘅一個嘅計劃，即係大家可能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就係叫第二家園啦。咁但其實佢哋而家已經出咗個新嘅計劃，叫 PVIP。咁亦都係針對一啲高薪嘅專業人士咧去移民去馬來西亞。咁新加坡亦都有一個啦，叫做海外網絡和專業簽證嘅，叫 ONE 嚇。咁亦都即係睇到咧，鄰近嘅國家咧，同埋地區咧都係非常之即係針對咧一啲高端嘅行業嘅專才咧，去吸引呢啲人咯。咁你見到我哋香港政府，我諗都要需要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功夫，點樣去即係搶翻啲人才翻嚟咯？我諗嚇。 即係具體香港而家做緊嗰啲嘅吸引人才或者吸引勞動力嘅計劃嗰、那個同其他地方嘅比，你覺得爭啲乜嘢咧？係 嗱，佢哋就比較寬鬆啲嘅。即係佢哋就係用一個，譬如你睇翻頭先我講嘅馬來西亞啦，我用呢個做一個例子啦。佢只係要100,000嘅馬幣，係啦，咁咧就冇年齡限制嚇。咁、個月薪咧係4,000蚊馬幣，即係等於港紙嘅67,000蚊嚇。咁咧佢就基本上就批俾你噶啦嚇。咁、香港就用計分制嘅，香港一個叫計分制嚇。如果睇翻嗰個香港政府嗰場。咁咧就我諗，即係香港可能要諗，就係可能呢方面要更加即係要同外國要去做一個參考，睇下有啲方面我哋更加做得更加好啲啦。 OK， 頭先你喺施政報告有啲嘅建議提到女性勞動人口可以提升，亦都話譬如而家嘅女性勞動人口啦，你哋知道就話48% 八左右，係嘛？呢、這個同其他地方，譬如亞洲一啲地方比都係爭一啲嘅。你覺得係咪可以提升到去好似其他地方咁講60%啦，或者個限制係啲咩咧？最主要嗰、那個譬如女性可能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嘅，嗰個考慮係咪真係可以政府推出一啲嘅政策，從而令到佢哋可以釋放呢個勞動力出嚟嘅咧？又？ 呢、這個我哋要再研究㗎，咁即係一啲譬如育兒或者託兒設施，香港夠唔夠呢？這個我哋未係一個好掌握到啦。咁頭先我講嗰個薪酬差距，其實呢樣嘢都係咪一個即係可以即係可以研究嘅方向呢？咁我諗呢度要再做啲功夫㗎啦。 爭幾多㗎？其實譬如性別之間嘅薪酬差距，你見到？ 我哋而家冇呢個數據嘅就係、是、咁、英國就有呢個數據出咗嚟，就係都發現係女性係比較低嘅，即係同一個崗位嚟講，女性嘅人工係比男性低嘅。咁香港係冇呢個數據㗎。 咁但係會唔會未必好嚴重？未必好嚴重咧？呢個 唔知係啊，唔、okay. 知我哋真係唔知，即係唔可以妄下判斷。但係、我諗有咗數據，大家可以睇一睇究竟係咪有個咁嘅問題度啦。 除咗話女性嘅勞動力之外，係咪啲退休人士你都鼓勵佢哋加入翻勞動市場？呢、這、一個有啲咩配套？ 係啊，呢、這個我哋都會有，我哋都有同政府去反映翻一啲叫我要青老年啦，即係啱啱退休。咁其實而家香港你睇到啲我哋啲人都非常之健康啊，好有活力嘅。咁其實60歲都係一個好後生。咁、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即係帶頭即係請多啲呢啲反聘翻呢啲啱啱退休而仲有工作能力嘅人咯。咁喺我哋私人企業嚟講咧，其實一個比較大嘅考慮就係嗰個保險嘅開支，因為即係佢哋嗰個保險費會貴嘅，即係如果我請翻啲退休人士，咁亦都有一啲公司會考慮，就係因為嗰、那個驚即係影響到一啲年青啲嘅同事嘅升職啦，咁樣，咁睇下呢方面咧，可以同政府有啲咩嘅方法研究到啲比較好嘅方案出嚟。 最後講埋，我見你針對一啲青少年或者年輕人嘅發展咧，你哋都有啲建議，譬如有個叫未來工作指數，或者針對一啲年輕人叫斜槓族嗰類你哋都覺得可以有一啲嘅配套或者安排做得好啲係嘛？ 係啊係啊，多謝你提出呢個未來工作指數。 係咩嚟嘅？ 呢個係我哋學會咧計劃緊，係希望每一年都做到呢樣嘢。咁其實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希望咧，就係、是、俾到一個嘅指標咧，啲僱主啦，同埋一啲嘅學生啦，同埋大專院校咧，去參考翻。其實人力市場嗰個趨勢嚟緊，其實要啲咩嘅工種啦，要啲乜嘢嘅技能，咁變咗咧，學生可以即係做一啲去準備裝備佢自己去做一啲新未來一啲新嘅一啲要求嘅一啲工種嘅嘢咯嚇。咁大專院校亦都可以參考翻，即係調節翻佢哋一啲嘅課程啦，咁樣去配合翻，咁就避免咗有啲錯配咯嚇。即係我哋可能訓練咗啲人出嚟。我發現原來佢哋嘅能力或者佢哋嘅 skill set 同我哋未來社會要嘅嘢咧，可能有個差距咁樣。咁我哋就希望咧呢個未來指數可以幫到呢、這、一個呢三方面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陸國坤，同你傾到呢度先。陸國坤咧就係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提到一啲施政報告佢哋希望政府啦可以涉及到嘅一啲建議嚟嘅。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介绍由多位香港文化人所著嘅文学概论书《文学看得开》作家篇，当中从普及嘅角度推广文学阅读。呢本书嘅世界文学部分好有意思。我喺中学嘅时候修读中国文学，就觉得阅读世界文学嘅时候能够感受到自由，因为冇东西需要抄写同埋背诵。阅读可以是很纯粹的享受。 书中的日本文学一章介绍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已经是非常之完备的了。如果加上夏目秀石和远藤周作，大约可以当成是日本现代文学简史。 我在中学阅读川端康成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日本独特的美感，就算经过翻译都能够感受到。有关村上春树的部分，因笔图写得很好，大家可以读一读。 世界文学部分就介绍了莎士比亚、薛科夫、罗兰巴特、卡尔维诺、卡缪等作者，介绍深入浅出，能成为帮助读者阅读这些名家作品的引子。 我在大学的时候读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惊讶于所谓经典原来绝不难读。 而薛科夫总能够在表面的幽默里面给予他笔下角色深刻的同情。另外，他们介绍史提芬金亦都是很有意思的选择。史提芬金可以说是当代最懂得如何讲故事的人。他的谈写作的书《史提芬金谈写作》更亦都是有志写作的人不得不阅读的一本好书。读者要找他小说改编的电影亦都很容易，可以说是最容易入口的文学作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文学看得开》作家篇，作者邓小华、殷拔涛、黄家莹等，由香港文学馆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楼市辣椒，近日都有不同的声音说是不是需要去检视一下，还是不是需要这个辣椒呢？现在所谓这些辣椒推进，就譬如好像额外印花税，就是主要是一个抑压楼市一些短炒投机行为的一个印花税。另外就是譬如有买家印花税，就是针对一些境外的投资者、公司客等等的这些楼市辣椒。见到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地产建造商会秘书长龙汉彪咧，早前就喺社交网站提到，就话2010年起政府推出呢一啲楼市辣椒去抑压呢一个嘅楼市啦。咁啊，当时强调就系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但系香港近期面对疫情、全球政经局势不明同埋利息上扬，经济同埋投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认为政府应该系审视辣椒系咪过时。咁亦都提到话，辣椒直接令到二手市场严重萎缩，打击市场置业嘅市民置业嘅选择啊。咁就话发展商重建嘅时候咧，亦都需要咧系用到呢一个嘅额外印花税。咁即系话其虽然话之后可以退。但都会增加到整个重建成本，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来的。辣椒是不是要切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的看法。有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麦瑞才。就着现在的政府推进的一些楼市辣椒，也都有一些声音，刚才提到地产界有政党也都有提过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些楼市辣椒呢？你觉得有没有空间调整啊？ 任何的政策咧都是需要係長時間審視的，如果是有需要係調整的話，就會調整。咁但係問翻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啦，就是呢一啲嘅所謂的辣椒咧，簡單啲嚟講係針對不同的人士，那個印花税咧個原意是乜嘢？咁簡單啲嚟講咧，咁嗰三種唔同嘅即係印花税咧，係針對三班唔同嘅人嘅。咁頭先主持都提及過啦，就包括係一個炒家啦，包括一啲非港人嘅買家啦，咁同埋一啲香港人，但係咧係多過一層物業嘅投資者。咁如果你係依三類人，同埋一啲係自住嘅人士，即係話係首次置業又好，或者得一層嘅物業都好，咁咧就之前嘅政府政策咧就係將一啲首次置業者或者係總有得一個物業嘅置業者咧，佢哋嗰個嘅排名咧，那個 priority 咧係排高啲嘅，咁所以咧就先至有呢幾個嘅唔同嘅納税。第二樣嘢咧，呢幾個唔同嘅納税咧個目的咧係一個需求管理。咁就話啦，你其他人咧，你就唔好同一啲嘅普通市民去爭嗰個嘅物業啦，俾佢哋有嘅機會嚇，從嗰個税收嘅分別入面咧，令到佢哋優先買樓咁解嘅啫。咁而嗰個嘅背景咧，就係話香港房屋供應係唔足夠。好啦，咁如果任何嘅納税至少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個政策嘅背後嗰個原邏輯，我哋有冇更改咧？即係譬如話，而家係咪房屋供應係充足咗好多？咁令到唔單止普通嘅市民買得到樓，而其他頭先講嗰個三類嘅人士，佢都可以係參與咧。咁呢個係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係話我哋撤銷納税嘅時機。嗱，三個嘅辣椒咧，就係唔係同時推出嘅，係分開唔同時間推出，係針對個樓市升温咧，逐步咁加辣嘅，所謂加辣加上去嘅。咁如果係要撤銷嘅話咧，就唔應該喺個樓市熾熱嗰陣時撤銷啦，應該就喺個樓市係向下嗰陣時咧就撤銷啦。咁而家個樓價由高位跌到而家咧，大概跌咗係10%左近啦。咁喺嗰個嘅樓價係下跌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嗰個嘅時間上面。或者係空間上面咧，係似乎係適合，咁但係問題係我哋一個嘅政策嘅原意係咪有更改咧？咁樣呢個第二樣嘢，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呢一個嘅美國嘅利率嚟緊都會係再加嘅，咁而加息呢一樣嘢咧，對於一個樓市嘅影響咧，就似乎係較為緊要嘅，特別係針對用家，因為佢真實嚟香港係居住。 買層樓是自己自住的，每個月都有供款的。如果個利息是再上升的話，他們的購買意欲或購買力都會是下降了的。所以就在這個角度來看，你用一些舒緩的措施就令到樓市平穩是可以了解。但是問題是現在做定係話，當美國下一次有啲嘅壞消息，或者係進一步加息嗰陣時先做咧，就係、簡單啲嚟講，將個壞消息用翻一啲好消息抵消嘅喺個政策嗰、那個有效方面可能為較優咧咁樣，咁呢個要值得考慮咯。 咁譬如龍漢彪提到話啊，究竟辣椒係咪即係過時啊？或者當日即係推呢一個買家印花税嘅時候，政府講過話係一個非常時期、非常措施。而家喺一個嘅樓市即係樓價亦都稍為下滑嘅時候。是不是叫做過了一個非常時期呢？還是好像你所說，其實都因應整個美國的利率整個大環境去看先看到個非常時期是不是過了呢？ 咁嘅非常時期，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嘅私樓嘅物業係咪供應係咪有增加到，或者係咪嗰個增加幅度係滿足到市民嘅需求？咁好明顯啦，呢段時間咧都係唔係有增加到好多嘅，咁嗰個供應都係唔係好夠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喺嗰個嘅樓市嗰、那個嘅需求，因為外圍環境而改變而更改嘅，咁係唔係需要有啲嘅微調咧？嗱，相信如果係微調都好，都係用翻一個嘅後撤先撤嘅方式。即係譬如話，你三個唔同嘅納税 SSD 啊、BSD 啊，同埋 15% AVD 咧，你應該咧就係先針對 15% AVD 係撤銷，跟住咧就再到呢個 BSD， 再到呢個 SSD 嘅嗰、那個嘅次序應該係咁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幾時係進行嘅話咧，就要睇翻一個嘅時機啦。咁所謂嘅不合時宜係四個字，簡單嚟講，其實係咩意思咧？是不是設置呢三個嘅印花税嗰、那個開頭嗰個嘅原意是有更改呢？嗱，開頭原意好簡單嘅啫，就係話令到用家佢哋係有較高嘅所謂嘅次序，係可以喺市場上面買到嘅物業，而直至到等翻嗰個嘅市場供應係充裕啦，嗰陣時咧就先至慢慢設。咁而家嘅問題係市場嘅物業嘅供應係咪充裕呢？即係喺無論喺個數字上面啊嚟睇嘅話，係咪充裕呢？如果唔係嘅話，而家嗰個設施嘅目的是不是有更改呢？你是想保住个楼价不俾佢下跌啦，定是点样呢？因为整个楼市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嘅。咁我哋係有冇改变初衷嘅原因？如果我哋嘅初衷係冇变嘅话呢，咁就应该針對返究竟个政策嘅成效呢係唔係足够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去返譬如话97或者係98年亞洲金融風暴，我哋嗰個樓價因為外圍嘅環境係跌咗係六成幾，而繼而影響到銀行體系嘅穩定性，嗰、那個嘅銀行嘅外匯帳上升啦，我哋嗰個銀主盤大幅咁上升啦，而好多市民負資產嘅話咧，嗱咁呢一個咧嘅政策嘅目標咧，又可能會係更改咗噶。 再一分鐘到啦，我想知，因為而家近日有啲討論就話啊，喺吸引專才方面，而家啲辣椒未必好吸引到啲專才嚟香港，其中就係佢買樓置業有困難。你覺得點睇呢個係咪因為咁樣要針對佢哋而設某一啲嘅辣椒咧？ 嗱，呢個係 argument 之一啫。咁問題係你專才係嗰個嘅重要性係大啲啊，定係話我哋香港市民即係一啲未買到樓，我哋想有自住物業啊，佢哋嗰個嘅權益係大啲。嗱，呢個咧係冇話啱與唔啱嘅，係一個 ranking 嘅問題。咁但係咧，如果睇翻個專才咧，佢哋係嚟到香港做嘢，佢哋係需要有地方住。如果你係參考翻譬如新加坡啊，或者係內地嘅做法咧。佢哋咧係應該係政府咧係協助翻一啲專才啱啱入嚟嗰陣時咧，佢哋住屋嘅需要，特別係喺租屋方面咧，係有冇一啲嘅較適合嘅居住環境， okay. 而嗰個租金唔係太昂貴嘅，令到佢哋可以喺香港適應啊嘛。 OK， 咁直至到 時間差唔多，不過係好啊。麥穗頭同你傾到呢啲時間差唔多啊。咁有關於呢個嘅樓市辣椒，我哋繼續留意住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